Thank you. 姓杜， 哎，姓杜，令尊大人可在家？ 弟弟往新村饮酒去了。 哦，令堂的 母亲早年去世。 哦，令堂今世了。瑞次令兄 没有 令弟 也没有、 哦、弟弟也没有瑞次姐姐姐姐没有妹妹请问小娘子你们这里叫什么村 杜曲村 哦这里的人家都姓杜吗 只有我们一家姓杜 哦如此是来你们在这村里没有本家、啊、可有亲戚怎么亲戚也没有、啊、哦老亲没有新亲戚一定有的呀、哦、新亲戚也没有哎呀这淘气了像是也只有一马和九牧新亲戚也还没有啊小娘子小生新亲戚一还没有啊 哎呀银子归他来了银子归他来了 尊府的桃花看着是繁忙事好几了好几了 我们 的桃花与别枝大不相同。 嗯，先是我们栽种的好， 不然是栽种的好。看这娇红嫩白，与小娘子的面貌一般，岂不是格外的好看？ 嗯。我看这桃花的颜色到与水寒的面色差不多 哎呀小生真的醉了真的醉了、啊、只是小生哪有福分比得上尊父桃花美丽与小娘子做 我弟弟也该回来了、 哦、领尊大人要回来了小生只得告辞了 枪口上那一只啊 是酒，是奔宝贝，天下是安王之命，世子一品诚心，万邦小娘子多多原 thank you。

问 听众朋友，马派唱腔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